扯吧，牵不走了呀。 大地没有天，把他把我听，他听我萝卜里动动心，说说是心，我挺高兴。出去大胆不消停，慌得我手忙左右乱，我拿起起来忘了的那句花鞋套上带，那就疯狂往脚上带，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推推推的太太头发冷。 哎呀，不是我催你，去了完了咱就吃不着了。 急急忙忙把车上啊， 请看传统小戏戏牡丹。药店掌柜白云龙之女白牡丹聪明过人，八洞神仙吕洞宾乱点怪药，故意刁难白牡丹，不仅对答如流，并将吕洞宾奚落得无言而去。白牡丹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李文扮演，吕洞宾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黄兴德扮演。 日出东山万象更新，好汉我金钱和草庙有火 嘿，你看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哦，万有俱全。 赵王，小小的凡间有点，竟然夸此海一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哎，师傅。嗯。万有不全，对吧？ 你知道什么？随我进去。 哦。 恩碰。哦哦。原来是二位到站，老汉白云龙这下有礼。 贫道几寿， 殿前有一到站，请坐。 告坐。 不知道长官你小弟有何见教？ 他来包好购买四味药草，不知可有啊？ 闯关潜规，这往干明，九州八府的药材，应有尽有。 哦豁呀，好大的口气呀！ 道长不请，请赴丹房。 贫道口饱，不用丹房， 请见。 听了。 如意丹，三要买那三老膏，四要买那元青丸。哎呀呀！这四味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这便如何是好？道长 啊， 你早来三天也好，迟来三天也妙啊。 不迟不早，刚刚凑巧，哪有来？ 道长有所不知，小店存货卖完，心有未到，请道长到别家去买。 嘿嘿，我来问你，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这哦，万有俱全。 招啊，既然是万有俱全，贫道店里这四味药草皆是常用之药，你一味俱无，哎，真说是万有俱全。 哦，道长 童儿， 哎， 将招牌打碎。 一是 前门。 哦， 道长 啊， 带老汉去至内殿看看有无存货。 哦， 稍事复有便是。 这金山买卖 信用未泄。 好，好一个信用未泄。 你 嗯。

方才贫道前来购买四味药草，他以为为父，哎，怎么径自去了呢？ 啊、哦，你要的这四味药材呀、嗯，我早就与你准备好着。 嗯、啊，好好好，既然如此，小姑娘，拿来， 拿去。 哎，在哪里？ 在你手上啊。 哎。贫道两手空空，哪里来的什么药材呀？ 我说婶，你拿去，这药就算是交付于你了。 这岂不是一句空话？ 道长， 嗯， 你点的那四味药材乃是有名无用，岂不也是一句空话吗？哎，师傅，这嗯， 好好好好，你岂止是有名无用，我问你可对得上来？ 对得上来便怎么样？ 不打你的招牌。 好，你就体谅。 讲。 我的心怀真心换，但是前行路不一般，心怎被绊倒？四个字火山。 嗯， 我们还是走吧，走吧，走吧。 你急什么？为师自有道理啊，小姑娘，贫道还要点上四味。 请讲腰带。 还是口宝。 请讲。 听了。腰带有着四气，一卷气。举目听，举目听，齐天意，咱呀买，夫妻相亲，我乐意。只要买二姑娘亲，二姑娘亲，二三。小姑娘，这是什么？ 回向圣地奉命黄连 啊！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 你就听了。 讲，讲讲讲讲。 有道是有。 小姑娘，这四味药材嘛，我就不要了，不要了，我还要另点四味，啊？ 请讲。 听了。 你要买药材三升，还要买药材。要买药材冰刀罐，只要买药材巧玲珑。 玻璃前前三分格，竹马严门一片仙空，不要保守点大花。 哎呀呀，这就不对了，不对

师傅，我来帮你点四位。 你，哎呦， 小姑娘，我也要点四位，怎么你也要点呢？哎，你听着。 一定要对。哎呦，一定要对，一定要对。 怎么，当真要对？ 当真要对。 果然。 果然要对， 于此道长告罪了。 行。